刚刚 Betty 讲的非常有兴趣，对不对？我也想说哇，继续讲，不要停。我发现他真不会讲得非常好啊。我也很高兴，牧师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跟我讲说，希望你，因为我在分享那个我上个礼拜天去参加一个退休会，我就觉得非常的好哈。牧师想说你可不可以在礼拜天来向大家分享？我说好啊。所以我就想到我很喜欢参加退休会，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享受。我参加过二十多次的退休会，我觉得是比我们去 vacation 更好。我们大人能够在那边很 relax， 听到很多的大牌讲员，听到他们的讲道，还有我的孩子呢找他们的朋友，他们每一年去，所以都有固定的朋友在那边。他们常常跟我们讲说，我们可以晚上跟他们朋友在一起睡觉，我都不行，这样子他们是通宵的。所以我真是怀念哈。所以这一次呢，我就带了我的女儿和四个外甥，就去参加一个 Glen Rose 这边一个美西南地区的华人浸信会联合举办的退休会。那个地方离这里大概一个半钟头，哈，开车一个半钟头。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讲道，我非常的觉得是我参加二十多年的退休会里面，从诗歌敬拜到那个信息的分享，还有下午不同的专题，这个是很大的很多的专题给我们选择哈。还有呢，我也看到他们那个地方环境非常的优美，是我们上一次去的什么那个地方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哈。还有他们的饭食房间都是一流的哈，我非常的enjoy 在那里的一切。那还有呢，我这一次他们的信息是奔走天路，持守真理。我在那一天也参加了那些其他的专题，我上的专题是同性恋的文化认同和末世的背题。我想我最大的得着哈，我在这里要向大家分享是主日上午的信息。那个讲员是从休斯顿来的华人浸信会的牧师，叫做何国明牧师。那他采用那个腓立比书3:7-14，说到保罗从神而得的呼召以后呢，他就把自己过去的一切都看如粪土。你知道保罗他是法利赛人的身份哈，还有犹太人的传统，所以呢他能够这样子能够完全放弃，然后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三次的出外出宣教，你知道在那个时代，2000多年前是很不简单的呀，他们能够出去外面宣教。那我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保罗哈，因为他之所以能够走出去，所以让我们今日我们这些外邦人都能够听到这个美好的福音，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哈。现在我们反观我们现在美国的基督徒哈，我们还是死守我们自己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愿意走出去，不愿意改变自己。你知道我们华人哈，有440万在美国哈，还有180万在美国出生。那这位牧师他在加州湾区，他去年做调查，跟7位传道人做调查。那这7位传道人呢，调查是有关儿女婚姻对象的选择哈，他们都说他们不愿意他们的孩子跟外族不同文化的人结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你愿意你的孩子跟同文化不信主的这个对象结婚，还是不同文化信主的对象结婚。他们都说我们都希望儿女跟那个同文化的不信主的这个人哈结婚。那他们说因为他们的儿女那些不信主的对象有一天都会成为基督徒，他们有这样子的看见。所以这个讲员呢，他也讲到说他参加那个他在 Albana，这个一个美国很大的那个福音聚会哈，特别是针对这些华人年轻的基督徒，特别是大学生哈，那有三分之一的那个华人子女参加哈，他们很多人都举手说要这个愿意哈奉献出来，那个要做神的工作，但是他们回来以后只有0.5%，大概是达成愿望，因为大部分的父母亲哈都拒绝他们孩子哈出来服侍神，因为他们都认为说是服侍神是一个贫穷的道路，也给父母亲很没有面子哈，所以这就是给我们华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要再一次的看见哈，是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是信主哈，我们实在是懂得圣经的知识懂得太多，但是呢对认识真正基督认识神哈，却不愿意爱主，也不愿意委身，也不愿意受一点苦哈，所以我们实在是无法经历到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你知道吗，每天都有3500个人离开教会，还有每个月有1500个传道人他们放弃做他们的神职工作，每一年有7000个教会关闭。我们看到现在的目前的趋势是这个样子，所以给我跟对这一次的退休会我有这个很大的感触哈，知道我们一定要做跨文化的这个福音工作。这一次呢在那边他们是完全用2种语言，参加的都是华人哈，但是他们的传讲的信息不是中翻英就是英翻中哈，还有他们的音乐敬拜也是中英都是一起这个合并搭配的非常好。还有我看到那个我是老一辈的这个参加退休会的，我看到很多年轻的家庭哈，他们开了10个钟头，从 Arkansas Jonesboro 他们有十几个人从那里开10个钟头来参加这个福音聚会，所以也看到哈，我当时也是开了7个钟头去参加唐同荣的聚会到 Atlanta 去，所以我看到他们这些年轻人哈，有这样子的渴慕，愿意去到开这么多小时来参加哈。那我在这里就是看到这个福音营已经举办了24年了哈。那这一次他们是那个这个场面实在是非常的大，我也看到牧者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带动整个教会的参与哈，时间的安排，所以我这次看到他们真是做出来的，实在成果实在非常的大哈。Anyway， 我在这里鼓励大家，这是在明年的时候，特别在退休会，我们知道有这个场地，那他们一定会这个举办这样子的西南区地区的这个联合浸会，所以我鼓励在这里鼓励大家就预备那个时间去参加。还有我这一次呢，我在下个月我要去出去经历神的大能，在这个美国国庆日，大概就是7月4日这一段期间哈，这我们去参加短宣队，在那个礼拜天的下午2点钟，在高雄火车站，一定有一大批的人，我们都不认识啊，有老年人、中年人、年轻人，他们会到那个火车站聚集。我们去干什么？你晓得，我们到那里的那个离港的地区，屏东县离港乡非常的偏僻。那我在那里我已经去了6次哦，我每一次都经历到神的大能。那个地方为什么选择在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有佛光山，一个佛教的这个总部大本营在那个地方，还有那里的人哦，大部分都不信主的。那我们在那里看到有一个牧师，那个林牧师，他没有办法跟大人这个接触福音，但是他呢 他就让这些贫困的小孩子在他家，就是给他们有课外的补习哈。他不但是在那个上课期间有课外的补习哈，接他们回来，他们在暑假的时候也是每一天把这些孩子接到自己的教会里面，给他们这样子的教导啊。那我们就配合那个牧师，本来去呢是对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来传福音，但是附近的这个学校这个校长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来跟我们这个学校配合，把这个场地改到改到他们学校，就是从第一年开始，神的手，我们看到神的手就是在那里操纵，越来越多，本来是一个学校，后来两个学校，甚至到十个学校。有一年呢，刚好因为是这个台风的关系，他们把暑假的那个日期延长了一个礼拜，跟我们这个短宣去的是有冲突，那个整个他们就决定就把那个礼拜整个就给我们这些去参加短宣队的，去让我们去 run 这个退休夏令会。我们讲是说去教他们免费传福音，免费的这个英文教导，其实我们是传福音的。他们也知道我们已经做出这么多年来，我们已经不怕了，我们不会觉得说好像觉得说不好意思传福音。我们现在就是他们都知道我们去的目的是什么，他也知道我们去是免费去的，而且他们的小孩子能够得到学到英文哈。所以我觉得这是神开路，所以我也是建议这个弟兄姐妹们，有机会你们就出去，你们经历到神的大能。我这几年我觉得我非常享受哈，虽然说是又累又那个，但是我觉得神是奇妙的神。我们整天待在家里，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大能。神会使用，你会觉得说哎呀我什么都不会，你去了我们，你就会看到，你到时候你就会自己自动的就觉得说喂奇怪，我怎么能够参与这么多的工作啊。还有呢，我觉得他们那些贫穷的孩子，那些乡下的孩子没有办法能够认识福音，我们能够去，我们就能够进入他那个里面，到那个 local 哈，跟他们这个传讲神的大能。我觉得非常好，谢谢大家。 啊，这次那个美西南的退休会，因为通知我们比较晚啊，所以那明年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参加。那年底的时候，在 Houston 有一个就是使者协会办的啊，特别对知识分子，然后我再把那个来介绍给各位，鼓励大家能够参加啊。那刚刚杨师姐可以提到，我们要出去，也不一定要出去到很远啊，我们的附近也有一些city 啊，他们很需要福音啊，特别是我们在北边有许多。现在有些新的移民进来啊，因为那北边有比较好的学区啊，那我们也会出去来传福音啊。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师母，来。